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营谋士蒋干以看望老同学周瑜为名到江东大营刺探军情，周瑜虽然是表面上热情招待，但是心里已经识破了蒋干的意图。他自称虽没有失旷之聪，却能够明了蒋干过江之意。那么这失旷又是何许人也？周瑜为什么要拿他来打比方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我有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我有诗旷的这能耐，这聪明，这耳音，我就知道你对方要干什么。所以诗旷这人很了不起。您要现在看那个道庙里头有这千里眼顺风耳哈、据说这顺风耳呢就是诗旷。但是呢，我觉得好像这个，尤其是把它搁到《西游记》里头，就太污蔑它了，是吧？这个顺风耳啊，什么都听得见，还得千里眼。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说到草船借箭了，草船借箭有这篇《大雾垂江赋》是吧？这个离楼之名啊，虽有大禹之志，难测其浅深。离楼之名，焉能辨乎这个咫尺？就说离楼这千里眼，相隔一百步能看见身上的那个鸟的身上的鸟羽毛那种毫毛的毛根儿。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这是制造的一个神。那么诗旷的确实在历史上有这个人，啊，把他搁在《西游记》里头，是吧？一替这孙大圣这一禀报，这又有点不值钱了，是吧？实际上呢，就说千里眼顺风耳，顺风耳呢说的就是诗旷。古人呢，他有时候对这个音乐家的描写呀、啊，也不是说很到位的，啊。今天为什么把诗旷这故事说了呢？就因为周瑜、周公瑾的雅量高致。说你蒋干来替曹操做说客，蒋干不承认，我虽没有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我就知道你干嘛来的。所以今天咱们简单的把诗旷的事儿给说说啊。过去我记得我说诗旷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您这诗旷，您就知道点儿，那再多的地儿。”我爸爸给我一小本诗旷这本书，我到现在还留着呢，哈、啊。那时候就如获至宝啊，看这诗旷这本书，哎呦这看呢。那现在您打开电脑一查就有了，是吧？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些老艺术家呀，他们真不容易啊！像我父亲，像李新全他们说这个《三国演义》，他怎么知道那么些事儿啊？知道那么些事儿，可不像现在我知道，我这边一电脑，这边俩手机叭叭，晚上我一查，是吧？这边这字儿不认，都摁这手机，啥这字儿怎么写怎么认啊？一会儿这字儿怎么讲，叭再摁这手机，俩手机，我们两眼说我跟双枪老太婆似的，是吧？这啊。这当中间拿弄一 iFi 是吧，这么一查旁边还有俩电脑是吧，我一查我全都知道了，反正只是记脑子记得比较笨点，因为什么七十了是吧，现在我长点上烛光了，我已然是吧七十五了。 我就说这些老先生当时学习，这些我学的这些东西都是从老先生继承下来的。他们要翻书去啊，要看辞海，要看辞源，这么大后边多沉呢。当初时候我也翻，我都不爱查了。后来我有梁燕了，我说梁燕，你给我查查。梁燕告诉您学学电脑行不行啊？是吧？为什么他也烦了？他老给我查，他还查不过来呢，是吧？所以后来呢，我也说我得接受新鲜事物，我也得向这师旷学习，是吧？向晋平公学习，人晋平公那么大君王七十了，还开小灶呢，我也得开开。因为老伴儿就说我说你又不是没说过，你就说不完。我说啊，就说现在听众什么水平啊？我不说出点新鲜的，听众能直目瞪眼听我说书，那行吗？我说像你这么说的话，一会儿把听众都说走了，赖你赖我呀？啊，我说我得学习，点上灯光我也得学习，是吧？所以说，我虽没有师旷之聪、文献歌之雅意，你必须得把这事儿理解了。那么师旷之聪在什么地方？蒋干那么一听给我捅出来了。哎呀，既然故人如此，那么我就告辞了啊！哎，你既然不是为曹丞相做说客，前来看我，岂能有走的道理？来来来，随我入帐。拉着蒋干、蒋子仪的手，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中军大帐。嘿，锦衣护卫往旁边一闪，唰唰唰往里走。呵，蒋干还挺神气，一看周瑜比自个儿高这么一块，挺神气啊。子仪，恭敬。两个人进了中军大帐，请坐，主客分开了。看了看中军大帐，好啊，子仪兄，让你看看我江东英俊，好啊。周瑜、周公瑾马上传下命令，徐盛、丁奉听令，再战，换江东英俊入帐。与子义兄相见，遵令。腾腾腾往外走，出去传令去了。时间不大，鱼贯而入啊！嘿呦，蒋干这么一看，眼都晕的。文官、额官不带，身旁带佩玉。这武将剑佩枪枪，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刷心呐、啊！唰，在蒋干面前一排队，全都抱拳拱手。周瑜右手一指，这是我同窗好友江北而来的蒋干、蒋子义先生，九江人，博才多学，聪明一极，大家施礼，拜见蒋先生，拜见，拜见蒋先生，拜见蒋先生啊！啊，众位请坐，众位请坐，把蒋干都弄晕了，然后分两旁站立。周瑜、周公瑾吩咐一声来呀，酒宴摆上，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摆的是什么？没人报菜名啊，那都是海鲜。您想到江南都是海鲜啊，这要让我就麻烦了。这海鲜我先吃着麻烦啊。你说吃一皮皮虾得包多半天呢，是吧？嗯，把海鲜摆上了，然后美酒，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挨着个的敬酒。周瑜、周公瑾抱拳，众位。自打领兵，孙将军授权之后，三江口扎营，我周瑜下决心不饮一口酒。今天子义前来，我心中高兴。今天我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太史慈听令，赞。周瑜把令箭解下来，往前一递，将此佩剑给你，遵令。太史慈接过宝剑，在手中一捧，太史将军，你为监酒令，立在中军大帐。今天子义前来探望于我，两个人孩童起手，各树以网，不谈两军之战事。你作为监酒令，有人谈起两军战事，不用奉我周瑜的命令，立刻拔剑斩杀，遵令。蒋干当时愣了三秒钟，用手摸了摸脖子，这我怎么劝呢？我在曹丞相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到江左必然劝周瑜、周公瑾过得将来归降曹丞相，曹丞相能收复江东，我蒋干立头功一剑。我既然说的不是做说客来的，他现在就让太史慈在这做监酒令，如果我要一说，我脑袋就掉了。再往对面一看，您瞧太史慈这两只眼睛，真看着蒋干，偷着宝剑。 太师尊双眉倒竖，眼睛这么一瞪，那太师尊本来就精神。呵，通身的戎装，手托宝剑，两只眼睛看着蒋干。蒋干赶紧往旁边看，哎，司隶先生，您饮酒，您酒，哎，我饮酒，饮酒。也不知道这酒是从这儿进去，也不知道从这儿进去的。周瑜、周公瑾，杯杯敬，盏盏干，看酒伺候。大伤来也，小酒伤不过瘾，大酒伤一伤一伤一伤。哎呀，公瑾，好酒量。好酒量也，你的酒量也不错呀，而今要畅饮一番，以醉方休。来来来，看酒看酒。他哪知道啊，蒋干确实这方面神经不太敏感，他这是酒，人家那是水啊，就现在果汁一类的是吧。周瑜这喝喝完了，站起身形，晃晃悠悠走到蒋干面前，自一休，随我来。哎呀，公瑾拉着蒋干、蒋子义两个人走出中军大帐，到外边这么一看，蒋干愣了，不知道周瑜要干什么。这边250个人，这边250个人，全都是锦衣护卫，每人每身前抱着一大条画杆方天戟，直戟队。再往前边看，这边250，那边250，真够250的。这蒋干爷哈，每人一条长枪。再往前看，这边250，这边250，每人压着一口单刀。呵，年纪轻轻，最大的24、25岁，最小的17、8岁，全都是名盔亮甲新做的。子义兄，你看我江东兵将雄壮否？真乃雄虎之势也啊！来来来，随我来。拉着蒋干、蒋子义走到中军大帐，右手往后一指，哎呀，粮草堆积如山呐、啊！子义兄，看我粮草如何？哎呀，丁精粮足啊！子义兄，没想到你我分手以后，我终于有今日。哎呦，公瑾，以你的才能，运筹帷幄，就应当有今日，做了江东的都督，掌握江东的兵权。子义兄，身为大丈夫，这一生得一英明之主，言必听，计不计必从，福祸相至，外托君臣之意，内接骨肉之亲，负我重任，平生之愿足矣。即使苏秦、张仪、陆贾立生复活，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也难动我周瑜心在，听见否？我听见了。蒋干心说，苏秦、张仪、陆贾立生那都比我强多了，咱们前边都说过，这四位舌辩之士啊，凭嘴能说到六国配将啊，蒋干比得了吗？周瑜、周公瑾就把蒋干、蒋子仪的嘴全都封住了。来来来，随我来。拉着蒋干、蒋子仪，蒋干跟傻子似的走进中军大帐，坐下，哎，看酒伺候。接着饮酒，这一盅那一杯，给蒋干敬酒，给周瑜敬酒。周瑜喝着喝酒，站起身形，看剑伺候。那可不是要太史慈手中这口宝剑，太史搜索宝剑，看着蒋干。中军官捧过宝剑交给周瑜，周瑜攥宝肩膀摁崩红，擦啦啦，宝剑出匣。子义兄，今天江左英杰聚在此地，我们欢聚一堂，今天的酒会就叫群英会，待我歌舞一回，以助酒兴。哎呀，公瑾，勿来，勿来。蒋干喝的舌头有点短了。周瑜、周公瑾就在中军大帐舞起宝剑，一边舞一边唱：“丈夫处世喜，立功名，立功名喜，为平生，为平生喜，我将醉，我将醉喜发狂饮。”好听啊， 叶圣兰先生唱的，周瑜周公瑾在群英会上唱的这几句，丈夫处世喜立功名，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就应该立功名，立功名喜为平生，我立了功名了，平生就有了，为平生，为平生喜我将醉，我要喝多了我将醉喜发狂饮，不是我周瑜发狂啊，刚才跟蒋干说了，大丈夫生在人天地之间，遇英明之主，遇见孙家了，言必听，计必从，福祸共至，而且外夫重任，内结骨肉之亲，甭说你蒋干，就是苏秦、张仪、陆贾、立生，凭他的嘴也难动我周瑜心哉。周瑜说的是实话，跟小霸王孙策、孙伯符俩人加在一块，带着三千兵，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一，四十二岁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而且掌江东的兵权。周瑜得到孙家的信任，而且是孙策的托孤之臣，外负重任，江东的兵权在周瑜手里，内结骨肉之亲。乔国老两个女儿，大乔乔凤嫁给了孙策、孙伯符，孙策死了，现在大乔在宫中居双守寡；小乔乔皇嫁给了周瑜、周公瑾，漂亮，由林志玲扮演。也不知道他们那怎么排的哈，一人能上江北哈，能给曹操敬酒，这玩意儿这电影可真了不得，是吧？咱们说不出来。所以说，周瑜、周公瑾，他还能说出这话来，确实是我掌江东兵权，帮着孙策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现在我们内结骨肉之亲，外负重任，我跟孙策是单挑，跟孙权什么关系？苏秦、张仪、陆贾、立生把嘴都说破了，也说不动我周瑜。你蒋干算什么东西？一下就把蒋干全封住了。蒋干在琢磨呀，我怎么劝呢？所以人周瑜吴起宝剑来唱这首歌，唱得非常好。丈夫处世喜，立功名，立功名喜为平生，为平生喜我将醉，我将醉喜发狂饮。今天咱们这段书叫《群英会》。收起宝剑来，身子一歪。蒋干一看，都督确实喝多了。中军官过来，把周瑜、周公瑾扶到座位之上来，砍脚刺号，晃身形，至鸡尾，这么一抖，跟着一伤酒入肚了。哎呀，不胜酒力矣！一扔这伤，伤掉在地上。啊，众位，多年不见子义，今日要抵足而眠，畅谈一夜。蒋干心说：“您喝这么多，怎么谈呢？醉言醉语也没法谈呢。”子义兄，随我来，拉着蒋干、蒋子义出后门，就是中军大帐这后帐门。所有的文武官员全站起来，宋都督，我等告辞。大家告辞，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周瑜、周公瑾拉着蒋干、蒋子义到寝帐。看见这榻了，周瑜往这榻上那么一歪，公瑾，公瑾，公瑾，公瑾，这回叫大发了。您看这酒啊，喝进去怎么都好喝，什么五粮液、茅台啊，是吧？您要喝点洋酒，什么 SO 啊，什么威士忌啊，怎么喝都好喝。您往出一遮，我跟您说，这玩意儿实在是难闻，是吧？我啊不会喝酒，我们老伴儿啊有一毛病，喝酒串皮，我都只给他作揖。我怎么爱上一串皮的？我告诉你，我太高兴了啊！我就怕闻这酒味儿啊！他还真试过，喝啤酒串皮，喝洋酒串皮，喝中国酒串皮，喝外国酒串皮，他什么都串皮，这下我就好了。有一回他不信，他非喝，喝完了以后我扶他上医院了。他这串皮还不是一般的串，浑身掉一层皮，串得厉害着呢。好家伙，那时候我瘦，我那时候也挺漂亮的，跟他搞对象的时候啊，我这腰啊穿裙子一尺九，就穿那个藕荷色的防尔滨的西服裙，好的高跟鞋，大辫子，后来烫着头，也挺漂亮的哈。我搀着他看病去了哈，我在头了，他打完针了， 就那打那过敏粥的，他晃晃悠悠在前头，在后头扶着。您想想我那么瘦，他1.84米大个儿，好，这位还没出院呢，梆往后一躺，整给我压底，差点给我压死。赶紧要救我，把他扶起来啊！再救我，差点给我压死啊！我要现在这么大块，他就压不死我了，是吧？我能把他压死，是吧？这不行啊！那时候我瘦啊。记住了，喝酒串皮，永远不喝了。有一回我们上宁夏演出去，这煤矿文团的人坏，跟他一块的乐队的，诚心把那个什么汽水里头给他兑点酒。我说你们没坏吧？这一宿大家伙折腾，谁也没睡觉，跟他上医院。是吧？然后把他送北京了，明儿我还得跟他再早回北京。我说连演出工作都耽误了，你们不能这么闹。所以他喝酒串皮对我很有好处，就他这二手烟，我现在真受不了，没办法，是吧？我把烟戒了，后来我劝他戒烟，他说呀，不能跟你们戒烟的人交朋友。说你连烟都能戒，你这人自控能力太强，是吧？不能跟你交朋友，没法惹，是吧？他就劝人都别跟我交朋友，那你干嘛不跟我离婚？他又不离啊。说酒要少吃，是要多吃。说周一周五你刚才喝的什么？喝的是水的成天，哇，他也不是一点酒没喝。嘿呦，这蒋干谁受得了啊？跟着往下葫芦，找一块破展布也没有，竟是断的背后啊，怎么擦也没法擦。公姐，王国一翻身往这边，公姐还想劝他呢，我得完成曹丞相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吧？哇，又吐一口，哎呦，一翻身他着了，这想干睡也睡不着，让正佑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时候就听见外边二更天梆梆通通梆梆通通，二更天几点？按现在说10点多钟，往四外一学嘛，还有微弱灯光，一看这是周瑜周公瑾的传，长成灯光。那有卷宗，说那时候有卷宗没有？那时候都竹子的，咱们就按戏台上说吧，是吧？蹑足千宗走这儿，我 look 啊，一张一张的翻，一卷一卷翻，翻着翻着，把翻出一封信来。蒋干、蒋子一愣。某等降曹飞图示路迫于事耳，今已转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手陷于麾下，早晚人道必有官报，万无见以先此敬父。哎呀，蒋干心说，蔡美张允，原来你们早已然许给周瑜要取曹丞相，项上人头，虽然我没有劝降周瑜立此大功，我也能面见曹丞相。蒋干道书，诸葛亮草船借箭，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